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我 今天呢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这时段的诵读小站当中，将由诵读爱好者翁彤为我们带来余秀华的诗作《我喜欢这黄昏》。 你好朋友，我是翁彤。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是女诗人余秀华的作品《我喜欢这黄昏》，选自余秀华的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我喜欢这黄昏，喜欢空气里暗哑的香气和若有若无的钟声，从一棵树里发出来的，从一只鸟的翅膀里发出来。我喜欢这蓝色的明亮的忧伤，这从云朵里缓缓落下来的光。我喜欢我自己身体里破碎的声音和愈合的过程，那些悲喜交替，那些交替的过程里新生的秘密，甚至这无望的人生也是我爱着的。因为你在远方挥动手的样子，如同一道命令，叫万物生长。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金秋出游高峰季，车辆遇险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到，空地一体救援快， 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非常时刻空中直升机救援，有人保，意向轻快生活。 400123456。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道建亭桥车流量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和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这个，首先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到周六呢，我们聊的都是可爱的伴侣动物。 嗯。 今天请来的两位，一位是新朋友，第一次见。 卢院长来过一回 啊？卢院长。 对，来过一回了。 那 来过好几回了，是不是？ 那上一次我、 对， 可能您来的时候我没在。 好的，没事。 对对，反正我是第一次见啊。 好， 新朋友，先介绍一位老朋友 啊，唐大夫。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和动物医院转诊中心的唐国良。 好，特别好。来，接下来我们隆重的请出这一位。哎， 谢谢 新朋友啊。 那个，大家好，来自北京美联众和爱康动物医院的卢东霞。 您好，您好，卢大夫。您是 爱康赵博的领导是不是？ 啊，对。 那厉害了， 说坏话。 哎呦，那厉害了。 赵博真的水平，哎， 赵大夫真的特别好，真的。 就是， 虽然他是皮肤科专家， 但是咔嚓 咔嚓圣手， 那些执念真的是 京城咔嚓圣手啊！他一来，好多咔嚓问题都来了。 对，他也咔嚓过不少， 是吧？是吧？对对对，说是这个收刀了哈。 嗯，也偶尔也会小试牛刀一下。 好，这个 风险 还是 不要 惹。您主要是主攻 内 科？ 内 科， 嗯， 就是肠胃什么的。 肝胆胰肾。 哦， 就是肚子里的零件都行。 好啊，不太了解啊。这个，反正今天有任何关于咱们的猫猫狗狗或者是一些异宠啊，比如说兔子呀，比如说蜥蜴呀，啊，比如说蜘蛛啊，等等等等，咱都可以问问唐大夫，是吧？ 蚊子 这时候还有吗？这个 有， 我这时候正凶呢，是吗？我就觉得都冻死了。 有雷达， 有，反正有，但是没，我没有被咬了，但是我每天都能看见他们。 哦，你刚刚说的雷达是一牌子吗？ 嗯，对。 得，您还得再说俩牌子，要不有广告嫌疑。来，再编俩。你看不知道了吗？ 所以这个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是嘉宾自作主张哟。 对对对对，今天咱们除了聊宠物的问题，另外呢，从这个应该是一个月之前咱们就开始了啊，周五玩的特别嗨的就是毛铺酒的一个活动。 嗯， 到了周六咱们依然是有这个互动，只不过互动方式不太一样。周五的时候是大家发送那个语音，但是呢周六咱们就是发送文字了。 嗯， 而且呢您还可以写一些，在这个您发送，首先我先告诉您发送什么文字啊，毛铺真情欢聚这六个字儿，然后呢会进到一个留言板里边，您在留言板里边留下一些您的一些，比如说人生感悟啊，真情告白啊，最近发生的事儿啊，只要您觉得有意思的在这留言板上写上，然后毛铺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从后台会摘选几位朋友。 哦， 这个送的可就不是2块3块的红包了，而是直接送您100块钱的一个红包。 真的。 哎，作为一个什么欢聚基金。 哦， 另外呢还有一瓶的毛铺的酒送给您。 对吧？哦，这些具体的事儿我们来说一说啊。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啊。 嗯，那个首先我们要恭喜一下上周留言板上挑选出来的四位幸运听众哈，他们是李阳，尾号是0774，还有是王鑫，尾号是1334，马丽杰，尾号是5363，以及妍妍，尾号是0353。恭喜他们每个人可以获得一瓶毛铺酒，还有100块钱的毛铺提供的欢聚基金。 是的，在这边插播一下，9月21号我们也有一个中奖名单，名单里边有一位叫做崔成龙的朋友，哦，您的电话留的是一空号， 对， 我们现在给您打电话联系不上您， 听起来非常像一个韩国明星的名字。 哎，对， 崔成龙， 是不是您回韩国了？ 啊，这边的电话已经注销了，是吗？ 反正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这个呼叫您啊，您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如果您再不联系我们，我们还联系不上您的话，这就 人了。 哎，对，就作废了。我们再找一位朋友啊。周末的欢乐时光，毛铺呢已经为大家精心安排了。每周六毛铺酒为大家提供毛铺真情欢聚礼包，就是什么呢？刚刚我说的现金100元加上一瓶毛铺酒。 嗯，怎么参与呢？首先大家要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毛铺真情欢聚这几个作为关键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留言活动就行了。 哦，对，把大家的真情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有机会获得毛铺提供的欢聚礼金和美酒了啊。说到这个真情故事，哎呀，最近真是这个，因为我们狗群大家都知道， 哦， 啊，越来越壮大，而且呢，现在不是狗的朋友们也都愿意来遛， 加入了一些异宠， 就是家里边还养的不是狗的朋友们也来一块儿参与到里边，就是有一个那个阿姨啊， 哦， 就叫阿姨有点老了，叫大姐吧， 好， 有一个大姐家里边养了一只兔子，哎，哦，呦，前两天跟我们说她那裤子遭，对， 那个兔子， 兔子 还是裤子， 兔子啊，兔子遭遇的时候说那两天不是很舒服，他就问我，他是专门就是知道我周六会遇到很多专业的医生， 哦， 然后呢就说 是现在那个大兴附近的一个小区的游医， 基本我可以开一个无证的医院了，哦，我觉得是 大姐是主要是慕名而来，主要是为了找你， 哎，是 托你给唐大夫捎个话， 真的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他就说哎你那个什么，哦， 你 问你一下啊，对，他说那个兔子你了解吗？我说不了解，抱歉，真不了解。我但是呢，我们有一位唐大夫， 对， 他特别厉害。但是说，正好他问我的时候，唐大夫是出去学习去还是干嘛的？ 去美国开会了。 对，反正不在。我说您稍等等。后来问了几个经验也非常丰富的，就是咔嚓圣手赵博赵大夫，他说我也不是很了解，啊，但是我听唐大夫说过，所以他给我介绍了一些经验。他就说到他们那个兔子，食欲不振。啊，就有几天食欲不振，原来吃的挺多，比如说一天能吃2根胡萝卜，但是呢，这几天呢，就半根都吃不了，而且不主动要求吃东西，你得使劲喂它才吃。 失恋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啊？这个反正就说他很担心，说养了3年了，说的时候都掉眼泪了。 哦， 我说哟，您别着急，这个等唐大夫来了，我再好好问问他。首先我先把这个疑难杂症给您这个解决了啊。就是他不吃东西，而且拉屎稍微有点稀，这是怎么回事啊？ 来吧，唐大夫， 养的是那种长毛，叫做安哥拉那种兔子。 首先呢，是要看这个动物的病史，就是，是只是养在室内的，还是说会去到室外，接触到室外的环境？ 遛吗？ 没见过它。 因为这个就决定了它有没有可能有寄生虫疾病的风险。当然，就是室外去室外，或者说家里有其他动物会去室外，然后回来的话互相有接触，包括比如说家里同时还养狗，那这个就会有寄生虫的风险，就相对会比较大。当然，纯室内养的兔子也有可能会有寄生虫，但是单独发病的概率会相对低一些。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只是室内养，然后它没有接触这个就是可能感染的这个虫卵的病史，那更多可能要考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内科疾病，那包括消化道系统自身的问题，那包括其他肝肾的问题啊等等，那也包括就是比如说环境的一些变化，因为兔子作为食草动物，它本身胆子特别小，比较敏感，就是受到环境的变化应激，就可能出现消化道的一些问题。就是它正常，因为它主要是吃草嘛， 它的主要饮食应该是以草为主，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啊、喂胡萝卜，一天喂两根，这个稍微有点多了。就是正常、 哦、 正常兔子的饮食，我们会建议80%以上是以甘 草 甘草为主，对，就是尽量多，至少80%。那草的品种呢，主要是提摩西草。第一，适口性好；第二，它的钙磷比包括这个蛋白质含量对兔子是最合适的。 还得专门买一种草 啊、嗯，对， 小区里白一点不可以？ 有药。 对，就是对，一个是 有药好， 不安全啊、哦。然后另外，它那个营养配比也会不太一样。 哦， 万一拔错了再有毒，嗯、 还破坏公务。 哎，对，你看这个 刘院长太棒了， 责任 是领导来了，这个就是回答问题的高度就上升到了一个层次，对吧？ 对对，这是没错，我们需要关注这个社会公德。 好好 好，然后我们继续。 好， 然后说了80%是草了， 嗯， 剩下呢主要还是以蔬菜为主、嗯，新鲜的蔬菜。当然胡萝卜也在这个蔬菜里边，但是不要尽量不要喂太多，因为有的时候喂太多了，它可能会有一些，尿颜色的改变，然后会有甚至会有人就是担心的尿血，对，会有一些补磷尿的情况。 哦、 然后就是这个。新鲜的蔬菜的量呢，尽量要在15%到20%，就非常多。然后兔粮尽量少喂，因为很多人会喂比较多的兔粮。然后那刚才回到说的这些食物呢，就是以甘草为主，它的就是食物主要是粗纤维。那这个粗纤维呢，有几个作用。第一呢，就是它食物的营养是来自于这些纤维。那它需要肠道就是会有很多菌，因为食草动物就是这所有的哺乳动物，包括猪马牛羊，包括兔子，虽然它都是食草的，但是它体内是没有消化酶去分解这些纤维素的。 哦， 它的消化是借助体内的这些细菌去帮助它，这细菌会分泌一些纤维素酶，然后把这个纤维素分解成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再被它再吸收。 嗯， 但是这些菌呢，它很可能会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可能菌群出现问题，它可能消化会出现问题。那另外一个纤维素的作用呢，就是它会促进胃肠道的蠕动。那一旦它纤维素的摄入不足，它的胃肠道蠕动会变慢，会出现问题，然后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它吃东西越少，然后它的胃口会越差，然后胃肠道蠕动会变差，然后食物会积在消化道里，然后尤其是胃部，胃积很多食物呢，会造成它腹部疼痛，疼痛之后呢，就进一步抑制它食欲，然后它又不吃，就是恶性循环越来越严重。所以，首先我们要做的先找到它的病因，那无论是寄生虫、内科疾病，或者说其他的外伤、应激啊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食欲的原因，我们要尽量去解决的原因。然后另外就对症治疗，就是通过我们外界的医疗去帮助它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让它慢慢能恢复一个正轨，是这样的。所以可能需要做一些系统的检查来确定，然后再去针对对症做一个治疗，是这样。 兔子也能做 B 超吗？ 也可以，但是难度会比犬猫大，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它这些体内肠道有很多菌嘛，那、 嗯、 这些菌很多在分解的时候会产气， 嗯， 就是尤其盲肠，对，盲肠很多空气，所以会影响 B 超。 哦， 它的盲肠刚好是盘在这个腹部的这个腹侧，就是 B 超可能会有影响。对， 那兔子检查都做什么 ？X 光吗 ？X 光，然后血液血、 嗯、 血常规生化， 血 对、嗯，这些都可以变检，也可以做。对， 好、哦。有罗院长在，还帮我们问了。 我太喜欢罗院长了，我都想关话筒了，真的。 真的，以后常来，让赵博就洗洗睡吧。 哎，兔子是就是，比如说猫猫狗狗，猫我不太清楚啊。比如说狗狗拉稀了、嗯，有可能说是应激反应啊，或者吃多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呢，一般我们建议你先少给它喂点，或者只吃狗粮。 嗯， 你看看它是不是能够有好转。是兔子就不能使用这种方法是吗？就不能说你饿两天， 不能拉稀了，跟我们人似的，稍微空空肚子， 哎，对、啊， 点白粥， 这不能，因为兔子本身刚才咱们说它食草动物，它获得这个就是它食物里纤维素啊能量非常低， 嗯， 所以它需要每天不停的大量进食，就吃很多。你看兔子排便便的也很多， 哦， 它便当然没什么臭味了，就是你看着都是些纤维 小粒儿， 对，然后那就是这决定了，就是它一旦不吃东西，它可能会。对它整个胃肠道包括它能量供给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兔子我们是绝对不建议对它进食的，无论它生病了还是说我们比如说要计划做一些外科手术，因为像犬猫包括人、 嗯、 我们在术前会有几个小时的进食进水， 对， 那兔子呢是就一定不要进食了， 就是他直到手术之前检查都始终提供食物，让他能够进食。 嗯，说的进食是禁止的进、 就是吃东西， 啊、 吃东西， 对， 一直让他吃东西， 就千万别让他不吃东西， 对，别让他 是吧？ 对对。 但是明明刚才说他不是说我们不喂他，是他现在食欲减退，不吃了， 对 对吧？ 对，没错， 这个怎么办？ 这个确实是有这方面问题了。那目前呢，咱们有国内很多这方产品，当然大部分都是进口的了，就是专门针对兔子的一些食物。然后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做我们人工强饲的，就是用注射器给它应喂，它不吃嘛。 嗯。 因为本身它是吃草的，那如果它不吃了，我们没有办法像猫狗啊，给它你没法给它塞草嘛，塞不进去啊。 嗯。 所以国外人就开发了专门产品，就是草粉。主要成分就是这个提莫西草，它打成的小颗粒，很细很细的，然后会加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和一些调味剂，然后你用的时候呢，就加水给它和成像芝麻糊啊，就那种黏糊糊的这个液体，你拿注射器抽，完给它嘴里打，然后兔子呢，因为它不会呕吐，它只要吞咽下去， 哦， 对， 它 不吐， 对对对，兔子不会吐，对， 哦， 真够坏的。 这是为他好，对。 哦，别人 我说我怎么养兔子，没见兔子吐过呢。 对， 我也昨天我想你那个喂狗什么的，其实挺不容易。你有时候你塞到嘴，它给你吐就吐出来了， 对 吧？ 对对对对， 兔子不会吐。 哎，那像那个安哥拉的这种兔子，大概它的寿命是多长啊？ 兔子通常的年龄范围大概是6到8年，对。但我们也见到不少就是超过10岁的，对。 好，关于兔子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我们要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呢，我还是有解决一下我这边的这个群落的问题， 哦， 也是关于一个小狗的问题啊。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房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一口一口吃掉的不止拥堵啊，有可能把人吃穷了。五月就说了，家里边有6只猫5只兔子，我都快养不起我自己了。 6只猫5只，那说明您家还是挺大的。对吧，11只兔子，那不是11只动物得占多大的空间。 您可以适当的。原来我们小时候养过兔子，我就说过，有一只，那个时候也不分什么品种，应该就是个 大白兔， 不，还不是白的，就棕色的 小灰 兔子，棕色的，从特小的 棕兔 开始养，就是一巴掌大的时候开始养，养到了得有5、6、7、8巴掌那种，那这么长啊，那么长，最后实在是因为兔子的味儿有点大。尤其它不像现在的宠物兔子，可能味儿还好点儿， 啊。跟当然吃东西有关系。 对对，也有这样的关系。后来就因为味儿太大，所以呢，就把它做成美味了。 嘿， 哎，就是，所以 你当着兽医这样好吗？ 所以现在不提倡了，对不对？什么叫进步，对不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怎么爱护伴侣宠物，是不是？ 对对对 对对对。来，接下来我们问那个卢院长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小狗的。 嗯， 首先我要问的是。究竟比如说狗妈妈刚生完小狗多长时间，因为生了那么多只嘛，有好多的这个爱心人士、热心人士都想，哎呀，我家也想养，对，想养，我什么时候能把它从妈妈身边抱到我的身边呢，就把它带走呢？ 一般呀，像生孩子一样，你孩子得满月吧，小狗小猫差不多在满30天左右的时候，它就能够自己跑，然后能吃一点点那个狗粮糊糊。 对， 这个时候呢是不建议马上带走的，建议呢是在狗妈妈身边开始 学习自己吃东西， 嗯， 就是能进入到正常的吃幼犬狗粮的状态。 明白。 因为你要带回自己家，它要换环境、换食物、换主人，它又会比较的害怕，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那个时候又小，所以一般都是在40天到45天。那个样子，就吃喝玩乐什么的、 嗯、 都能够大搜索都能搞定了、 哦、 然后呢就可以接走了、 哦、 然后接回家呢观察个2周没有问题，正好就开始打疫苗了，就60天嘛、 哦、 2个月的。嗯， 那我还有一问题啊，比如说一般现在啊都是一个小公狗的爸爸妈妈啊、 嗯、 跟这个小母狗的爸爸妈妈就联姻了嘛、 嗯、 联姻了一般公狗呢就公狗的爸妈也没什么要求，说我们抱一只小狗就可以了、 嗯、 毕竟是他的孩子嘛、 嗯、 你们一块儿、 嗯、 他比如说我在一个月的时候我让他离开妈妈跟他爸生活能行吗？ 一个意思，跟他爸、 哦、 他不认他爸、 啊、 他爸也不认他、啊、对 就是爸爸起不到什么教育作用是吗？ 对，跟人不一样、 哦、 爸爸好像一般只负责播种、 嗯、 完了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用了、嗯、对吧？ 对， 而且在一个家里要是2只公狗还真打呢。 哦，那有可能 是吧， 有可能。 嗯， 哎，那从小到养到大的他还会打吗？ 嗯，狗啊大部分啊 嗯 同性别的是相斥的，还是会打的、 哦、 就算是他是父子他也没有什么意识说这是父子。 明白了。 嗯，他只认为这是一个竞争者， 所以还是得妈妈先带着。 对， 对吧？带个40-50天的，您再抱走， 对， 然后再回家自己打疫苗去就可以了。 这时候就比较安全了。 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不是小狗刚满月了吗？它就可以到处跑了。 嗯、 那个这个家长呢就想着，哎，那我带着它出去散散心吧。 嗯， 这时候能带出去吗？ 只能捧在手里。透透风晒晒太阳，不能下地，因为没有打疫苗，疫苗呢至少要打3次以上它才能产生抗体。有些像纯种狗然后它会有一些基因缺陷，然后呢就会造成它打了3次也不能产生足够抗体，我们都要重新查、 哦、 所以至少要到4个月吧差不多才能把这些全都做完。但是呢如果说完全不出门呢又面临着一个社会化不足。 哦， 所谓社会化不足就是太孤僻了，太胆小了，没有接触外界。 嗯， 所以呢可以抱着去外面，但是不要说哎呀这个真可爱呀摸摸呀，哎呀那个大妈也来了哎呀什么什么都来了，这可不行啊，这可不行，只能是可以远观，不要 歇呼叫一下赵波、嗯、真别来了啊，真的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啊。 本栏目由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6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和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手机缴费更便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更多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体验手机购气，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北京燃气 APP， 智能燃气安全到家。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8大0奥莱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8大0奥莱3周年庆，邀你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看到好多的朋友给我们发语音，我们虽然这儿听不着，但是我基本上能猜出来大家发的可能是周五的我们那口令。 哦 啊，周六哎，周五欢聚有毛铺。 哦， 周五欢聚有毛铺，我们老说周五欢聚有毛铺啊。这个不是发语音，今天咱们的玩法呢稍微变一下啊，走走心。您可以发送文字六个字，毛铺真情欢聚，毛铺真情欢聚，发送六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您会看到一个留言板，这进到一个小程序里边，然后有一个留言板，您在这留言板上写一些您的这个您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是暖心的事儿、幸福的事儿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写几句。我们的毛铺的工作人员呢，会选出几位朋友送给您一个毛铺的欢聚礼包，里边呢有100块钱的一个欢聚红包，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一瓶毛铺酒啊。大家发送文字就可以了，毛铺真情欢聚。 对 啊， 咱们让唐大夫给做一个示范。唐大夫来讲一个最近你觉得非常有意思又暖心的事儿。最好跟你们宠物界有关系。 嗯，刚好我是上个月去美国转了一圈，然后其中有一站是那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动物医院。 嗯， 然后他们那个医院呢，就是就不说硬件了，特别好，真特别好，就是流口水，对，一路流。嗯，然后那个特别让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他们去动物医院外面门口，他不有那个人行步道嘛，就拿那个方砖铺的。然后他的每块砖上都刻了好多字，密码写一堆字儿。然后我有拍照也看了那些砖，每一块砖上都写的就是或者写的他们家宠物的名字，或者会写一段话，就是感谢我的动物使得他忠诚的陪伴我，然后怎么样，就特别感人。然后应该是这个动物是已经过世了。 哦， 然后大概有上千块砖都写完了。 哦， 然后就是包括有一些还会有那种雕塑都在他们动物医院，然后这些是就立雕塑的，通常他可能还要给这个医院捐钱，然后他会写就是纪念家里这个动物。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特别让人感动， 有情有义。 对， 这不算破坏公物吗？ 不是，国外特别多这种，国外包括我看那种长椅，就是路边长椅，有一些甚至会写一小牌儿，然后这是谁是捐赠，然后是纪念他的家人谁。 明白，明白。 捐的， 然后 我捐的时候就刻着字儿捐。 对，他会写着，就是他的家人之前就是在这儿度过过什么美好的时光，然后他就留住这美好的记忆。 回来我以滔滔的名义捐 一块 地砖。哎，走在放在人 在哪儿 最多的地儿 啊，然后让每天都我被踏上一万只脚。 对啊， 永世不得。 不是有一种风俗吗？ 是吗？那 专门把 你我这种人的吗？ 哦，还不是啊， 还有别的方法。对，还有别的。我还有去另外一个地儿，就是他那个在北卡罗来纳有一个猛禽救助中心。 嗯， 然后这个中心历史非常悠久，有30多年，是全美排前三大的一个猛禽中心。 嗯， 每年救助差不多小1000只猛禽。他们的工作量非常非常大，但很多工作实际真正工作人员很少，他们兽医可能就是做医疗的就不到5个人。 嗯， 就完成这么大工作量，实际他们很多志愿者在帮他们做这样。对对，志愿者，他们那最老的志愿者在那工作了30年。 哎呀， 就做就是分文不取的志愿者，然后还会除了无偿这个提供服务，然后还会用家里的东西来，就是这边他们那吃什么东西，还会拿自己家里的东西来帮助这个中心。 真好。 然后他们会还会捐钱，比如说他们中心所有的设备都是人来捐的，比如他们是实验室，他会写就是纪念谁谁谁，然后这个他提供了这样的捐助，然后还会有基金会去给他捐钱，就很多这样的。然后我在他们那个一个公共的区域就有几个人照片，就是他们工作特别久的志愿者，然后后来过世了，然后也会家人做一张照片贴在那儿纪念谁谁谁。 哦， 这个 真好。 我有想一个那个这故事，就是说就是人的三次死亡，我不知道有没有看。 三次死亡。 对，就是第一次就是真正的就是生理意义上死亡。 哦， 第二次就是你的直系血缘亲属的就都过世了， 没有人认识你了，这个世界上 也不是没有人。这第三次是没有人，第三次是所有知道你的人都离开了。 哦， 但是 如果我觉得像国外这个，就是你可以活得更久一点。 嗯， 哦，明白了， 好，真好， 玄， 对对，就是人与人之间，包括动物与动物之间啊，它的那种真情实感是很难，有时候是很难去揣摩的，也很难用语言或者文字来形容的，这个只能去大家去亲身的感受。接下来我也分享一个真情故事。 好的， 这个是发生在五月他们家的。 哦， 五月刚刚说了嘛，他们家有六只猫五只兔子， 这是真情故事。 说快养不起自己了 啊、哦、 真的真情故事。然后他们家呢、也养了一只仓鼠。 嗯 啊，这只仓鼠就说：“哎呦，我的主人太可怜了，他们家的猫也太可怜了， 哦， 真的是 都饿了好几天了， 都饿了好几天，什么都没吃。于是特别勇敢的咬破了自己的笼子啊、 哦， 冲向了猫的口中。 真的， 猫当然也没反应过来啊，直接张口就吃了 啊，真的呀、 哎呀，对，也算是喂猫了。因为五月最后又发了，他说：哎，是不是仓鼠特喜欢猫啊？一个一个的把笼子咬坏了，出去送去 啊，真的呀， 啊 啊，唐大夫会 是不是有这种？”啊，舍身取义， 牺牲小我完成大你， 为了哥们儿两肋插刀。 是这样的，我之前家里还真养过仓鼠，就是养猫同时。 哦、 然后，猫我们家猫还好，就是它会拍一拍仓鼠，但是对 不会吃它， 没有吃。 我之前养猫和仓鼠，仓鼠搁在猫跟前，猫就偷跑了， 对， 被吓跑了， 没见过，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也是。 现在家里养的基本上不吃这个了。嗯， 而且 不，那是您家养的，喂的好啊， 就是。 他们家六只猫啊，吃不饱啊。 啊，真的吗？ 对吧？你把一块肉你扔在， 饥不择食了， 扔在一个多星期没喂的这老虎笼子里边，你看他们抢不抢 啊？真 的，对不对？ 哦， 就是这样。现在不是有好多都有那个人可以坐着笼子出去喂老虎去 啊、 哦？老虎都不来，不稀得来，因为吃的太多了。 哦、 尤其节假日，你看那些老虎懒的，为什么？他说你们都已经来了几波了， 真的， 你们有完没完？ 你像 老喂肉，能不能换点胡萝卜？ 你拿一点消化药去喂，马上就都 哎，这靠谱， 大山楂丸。 哎，但是再说，开玩笑归玩笑啊， 嗯， 出去千万别瞎喂去啊，尤其是这个您别拿着您喜欢吃的东西您就往底下扔， 嗯， 那可能会对他们造成终身的伤害。 哦， 啊，这是真的。 六只仓鼠， 啊， 现在慢慢都没有了。 一个猫一只配标配吗？ 可能第一次那些猫吃仓鼠的时候还很懵懂，啊，渐渐的 慢慢的喜爱。第一只可能是自己咬破笼子出去的， 哦， 后几只 可能是 猫扒开的， 哦，有可能。 好，特别好，嗯。刚刚我还看了一新闻，特有意思，这是说哪儿的呀？是我看一下啊。特逗，是那个，哦，东莞后街的啊，有一爸爸特别厉害， 嗯， 说他不是有一闺女嘛， 嗯， 他就觉得闺女啊不能太娇生惯养 哦， 啊，就怕闺女娇气， 嗯， 啊，就是说闺女去，一般咱们别不让孩子娇气，就去打瓶醋去啊，去可能打个酱油去， 哦， 去超市给我买点什么东西去，啊， 哦， 人家这爸挺厉害，他爸爸养蛇，嗯，啊，他就跟他闺女说，哦，去溜溜蛇去。 啊， 他闺女真的就牵着蛇就出去了，然后说这蛇是他们的宠物啊，好多这邻居都很害怕。 对， 说你这东西，我的天哪，你怎么溜蛇？ 我觉得这不是锻炼闺女，是锻炼邻居。邻居闺女可能在家早就习以为常了，是吧？ 然后人家说我们这蛇不咬，但是人家业主也有，就邻居也有人家担忧啊。人家说你这万一招来别的蛇怎么办啊？你这儿是个公的或者是母的，招来了一堆公公母母的，这怎么可能合适吗？啊，这一特有意思的事儿，所以这个遛宠物啊，您自己养着觉得是特安全，这跟其实遛狗是一个道理的。 嗯， 好多人遛狗就不拴绳， 对， 说我们家的狗不咬，我们家狗不咬。这可能是您了解您家的狗不咬，但是别的人，尤其可能有点怕这些小动物的人，人就会觉得，哎呦，你说不咬，它就不咬啊。 接近都是一个危险。 对啊，你总不能挂一牌子，我们家狗不咬吧？你不能天天挂着这牌子，所以还是您拴着绳，这样对狗狗也好，尤其是对 文明养犬， 对邻居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好啊。好嘞， 我觉得让唐大夫可以给说说。 说啥？ 他们异宠界哪些是需要遛的？什么需要遛吗？ 我相信提个问题，刚才说那个牵着遛，那个牵手吗？ 牵着尾巴吧，我 牵着尾巴， 就是提了着尾巴， 我 有片为证啊。 哦，那这蛇挺惨的，就拖了一路是吗？ 对，是他在前面走，因为他 对， 你就拎着一点他的尾巴， 哦， 跟着他走。 闺女特乖， 哦， 啊，蛇这么爬着，闺女就在后边走， 哦，在后边牵着。 哎， 我想起了那个动物园那个饲养员闺女遛老虎那新闻了。 嗯， 不前两天那个一个动物园的饲养员、 哦、 他的女儿可能九岁吧，遛那个四个月的小老虎。 哦、 嗯、就那个新闻。 老虎呀， 嗯， 对， 对，小的小的小的， 对，这个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就是非小猫动物就是本身这个有的时候会传递一些错误信息。那我举个例子，比如国外的，那、就是大家提到的蜘蛛，就是会有很多捕鸟蛛的品种了，然后有一些是相对攻击性比较弱的，养的比较多的，比如像洪都拉斯捕鸟蛛，这个在国内也有很多很多人养，那它的攻击性相对比较弱，但是确实还有一些品种攻击性很强。然后那在国外呢，就是他们就是 Facebook、Twitter， 他们会发一些就是手上拿着这个蜘蛛的照片，就显得特别酷，就是炫。但是在国外的这种圈子里，他会就是这种专业的圈子，他会特别就是批判，就大家都会一致的去批判这样的行为，就是说你这样是传递一个非常错误的信息。就是虽然它攻击性不是特别强，但是你会让大家造成你可以去这么做，但是会有很大风险。然后因为他们统计，就是国外他们，就老外特别喜欢就是用数据来说话，他就统计数，对，然后他就发现了，就是虽然这个就洪都拉斯捕鸟蛛它性格比较温顺，但实际上发生蜘蛛咬人的案件里头，这是最多的。反而那些就是攻击性格特别凶猛的那些品种，就是很少有报道，偶尔发生都是因为主人就是不小心犯了一个什么错误，然后出现这样意外，就但是很少很少，反而是这些就是大家觉得没什么问题的出问题了。所以就是还是从就是观念上可能需要改。而且这些动物，因为作为伴侣动物，你在饲养的过程中，那它的这个就是环境需求，比如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带它出去晒太阳啊，就是补充紫外线照射呀、啊，包括这个换新鲜空气，那这个是你在平时的饲养环境中就需要提供的，而不是说我去到外头去晒。而且那有时候在外还有风险，那包括这次我去美国，他们就会有一家就是这样的，他们啊、带一个鹦鹉出去晒太阳。 哦， 对，然后刚出，哎，对，就是这个， 哎、 对，来了只鹰，就抓走了，没了。对，因为国外他们环境比国内好很多，他们猛禽数量很多，在北京实际上猛禽也很多，因为我之前做了很多年猛禽救助，我们每年能接也是好几百只。那国外的数量更多了，因为我在国外就在亚特兰大城区。抬头能看见天上同时有十几二只猛禽鹰在盘旋。 哦， 这鹦鹉招谁惹谁了、 对啊，这主人他因为不知道，他就带出去就是晒太阳去了，换空气新鲜空气了。 嗯， 那你不知道他可能会有这些危险存在，所以在你不知道很多的情况下，第一你要不要先做功课了解这样可不可以？然后另外，可能这些示范是不合适的，你传递一些错误的信息。那包括像这个就是我们陆院长提的遛老虎这个。也是有很多的错误信息在里头，因为第一，这个老虎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对， 然后不对啊，它虽然是动物园养的，但是你出去遛，它万一有风险呢？就是不光是说对这个小朋友，那对其他，就我觉得这个你还是应该去，咱们尽量去传递一些正确的信息，我们做正确的事情。对， 蛇也不能遛，其实 对，尽量不要，对，吓着人这个确实不好，你万一人家有心脏病， 让它盘在我的胳膊上。 那一不是那一样会吓到人啊，对啊， 就说是一个纹身， 有就是有好多人，我觉得可能看到就一下就吓晕了会，因为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是有毒啊或者无毒，他可能真的会吓坏了。 哦，对对对对， 嗯，别瞎溜去， 不要溜， 确实是确实是， 不要轻易的锻炼邻居。 对，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两位来自美联众合的专业的医生，为您解答一些伴侣动物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CHWL876 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半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下边我想问问鲁院长， 好的， 院长您是看这个心肝脾肺肾的，就这些内科的， 嗯， 一般像猫猫狗狗的，就是会出现什么样的内科问题会比较多见？还是说一般都是老年病，就是年龄大了，可能这方面的机能会有所变化？ 怎么说呢？很多，我接诊一般是以，比如说胰腺问题， 嗯， 肝的问题，肾的问题。然后心脏会接一部分，然后主要都是在就是体表以内的这些脏器出了状况。 嗯， 年轻的动物也会出现，比如说胰腺炎，什么急性的肝炎，包括像猫嘛尿闭， 嗯， 就是尿不出尿来引起的急性肾衰，这些都属于内科范畴。嗯，当然老年病也会有很多。 那像胰腺炎，因为人如果得胰腺炎，特别疼， 特别疼 。 你看就老喝酒的。 对，反正身边有一些确实是老喝酒的朋友，他可能会得这个病的几率比较大一些。那像猫猫狗狗如果得这样的，比如胰腺炎， 怎么变成喝？ 对，他们怎么会得这些呢？是遗传？ 第一，它有品种倾向性，就有一些品种，就是我做过一个论文，做过一个我们医院的一个调查， 嗯， 泰迪这个品种，包括像西高地、像雪纳瑞这些梗类犬是。胰腺炎高发的，然后呢它有一些高脂血症，就像人三高一样，狗它也有三高， 嗯， 高脂血症的犬也容易发胰腺炎，然后呢有暴饮暴食，真的一过节哇、 哦、 大鱼大肉就上来了， 对对对， 咣咣咣咣咣吃一堆，然后就吐了，然后吐个一两天一去医院就躺着进去了，就胰腺炎就有可能了。嗯、 哦、 狗的胰腺炎和猫的胰腺炎不一样，嗯，猫很少出现像狗那种暴饮暴食的， 嗯， 它呢和一些自身的潜在病毒啊，自身的遗传基因呀、啊 嗯、 有一定关系。 那如果狗狗、嗯、因为确实也是刚过节， 嗯， 我们狗群里边过完节之后在交流的时候就说，真的是控制不住的味道，因为平时可能家里边没人， 嗯、 就比如我早上遛完了之后， 嗯、 我就给它放在那儿，它可能就睡觉、 嗯、 或者自己干点什么。 嗯嗯， 一天也没什么人，到晚上我再见到他，我再喂他点，其实喂的数量是有限的、 嗯、 可能也是恰好的、 嗯、 但是到了过节就一天都有人、 嗯、 而且呢一天恨不得家里边我得吃好几顿饭、 嗯、 吃饭的时候他就在那看着、嗯、 你 不得喂他点， 你说你不吃，你吃了你不给他吃， 对啊对啊， 你心里过意的去吗？ 对啊， 就是那就自个儿也别吃了 对，你们两个正好减肥 但是人家不减肥啊、 嗯、 对吧，有很多的那个人就觉得哎呀狗狗好可爱啊、 嗯、 来吃个吧， 对， 自个儿一吧，不可求吧，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give me five 一下， 越喂越多， 对， 那究竟有什么表象会觉得哦他有可能是吃多了得的那个胰腺炎？ 一般都是呕吐，呕吐是80%-90%以上都有症状，然后呢就狗和猫不一样，狗更多是吐， 嗯， 然后呢会出现一些厌食，然后没精神，因为它肚子很疼，它会在那儿哼哼哼哼那儿待着、 哦、 然后 蔫儿了， 对，如果吐半天一天咱可以观察， 嗯， 如果说一天能吐个七八次了咱就赶紧去医院吧， 嚯、 哦、嗯，因为他有的时候是看不出来这种急性胃炎和胰腺炎， 嗯， 或者甚至于更严重的问题的差别的。我们之前曾经接过一个猫的尿闭，就是公猫容易出现尿不出尿来的那种情况。主人来的时候说这猫吐了，其实它是因为急性肾衰了，嗯嗯，才吐的，它不一定是胃肠道的问题。 嗯，好吧啊，看来有很多表象啊是。我们看似可挺平常的， 嗯， 但其实有更大的隐患。 对、 嗯，今天我们请来是两位专家啊，关于我们伴侣动物的专家。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

18:03啊，又到整点了。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大家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我是佳明。 你好，我是孙涛。哎，每周六呢，毛铺酒为我们提供了毛铺真情欢聚礼包，现金100元加上一瓶毛铺酒。 是的，赶紧关注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毛铺真情欢聚啊这个关键词到微信平台参与留言版的互动，把您的真情欢聚故事在留言版分享，我们会在后台的留言当中挑选出4位最幸运的朋友。这4位朋友呢，不仅能够获得毛铺提供的100元的欢聚金，还会送上一瓶价值148元的毛铺欢聚美酒。嗯， 把你们的真情故事和我们分享，别忘记也把这么棒的活动通过微信分享给您的朋友哈。下周六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公布得奖名单。 对，再提醒大家一下，有一位叫做崔成龙的朋友。崔成龙的朋友， 哦， 您的电话是空号啊，但是您中奖了啊，赶紧通知您过来领奖啊。 嗯， 您可以把您的真实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并告诉我们您就是崔成龙。 对，然后来一个证明，怎么证明你是崔成龙？ 没事， 如何证明崔成龙是崔成龙？ 不要这样的证明。对吧？ 嗯， 这个因为9月21号人家中奖了啊，留的那手机号呢，我们工作人员呢打您手机号呢打不通，所以呢提醒一下啊，这位朋友，我们很着急，我们也知道您也很着急啊，100块钱不是小，是吧？ 嗯， 不少了啊。 对， 这个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另外今天的朋友呢，有好多朋友也在问，说是这个口令是什么？啊，今天的玩法跟这个周五的玩法不太一样，周五是咱们喊这个口号，周六呢让大家休息一下，别喊了啊！您就直接发送文字 哦 啊，毛铺真情欢聚，然后您会到一个这个留言板，到这个平台上，把您的一些真情故事在上边展示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抽取几位朋友送给您100元的红包啊，这是欢聚基金，另外还有毛铺酒一瓶，另外还有一个好事要跟大家说一下，八达岭奥莱的3周年。尽享无限的精彩，9月30号到10月14号，顾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的商品和精彩的折上折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满额赠等多重活动，现场还有热情的法国康康舞大巡游和街头音乐节哦，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人家这个活动只到14号， 嗯， 所以呢，这个今天如果没去的、没赶上的，没事，明天最后一天了， 好， 赶紧去啊！有好多那种大牌啊，什么的都折扣。反正我是没钱买，大家可以去那边看一看 啊， 是吧？帮我们看一看。 对对对， 哎，挺好的， 发点照片过来，让我们过过眼瘾。啊， 对对对， 过我眼即我有， 哎，特别好。 这么安慰自己，心里好受多了。 看你们好，我就好 啊！对对对，哎，只要 你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真的 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2位来自这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医生。嗯，首先我们请到的是卢院长。欢迎卢院长。 嗯，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还有一位呢是兽，不是那个 京城著名鸟医。 鸟医啊，主要医鸟的。 好， 哦， 异虫也是非常专业的 啊，什么鸟事都懂的，是吧？ 对对 对，这不概括一下， 对 吧？ 对 对, 对，我们的唐大夫。欢迎唐大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专业中心的唐国良。 哎，这个如果家里边的您的宠物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没出现问题，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这个可以预防的、可以预见的， 哦， 是吧？或者您身边的朋友们，这个家里边的宠物有什么疑难杂症了，也可以来跟我们提问一下， 嗯， 啊，我们专业的医生都会给您解答。 今天的2位应该基本就能涵盖所有的宠物。 对，没错，没错， 大多数都能回答了， 对 吧？有猫狗的，卢院长没问题。 对， 然后剩下的。唐大夫， 剩下都是唐大夫， 都是唐大夫 啊。这个刚刚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个字儿， 嗯， 啊，发了个鱼， 哦， 这个 什么意思？是求做法呀，还是求养法？是不是？ 不太好说呀，啊， 真的。 您敢接茬啊？大家把您的问题可以稍微的详细一些，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 我问一个关于鱼的问题， 好吧？ 我妈在家特爱养小孔雀， 嗯， 就是确实很常见的又便宜的品种。 嗯， 前一阵生了很多， 嗯 嗯，一大堆。后来我妈就跟我说了一个问题，她说。买那种成品的那种鱼吃的饲鱼粮，是不是应该叫鱼粮， 饲料， 啊，就那种东西， 对对， 长得非常慢， 就是那个小鱼刚生出来不大的那种，说特别慢。说我妈，然后就问人家专门卖那个鱼的人们，说可以弄一点鸡蛋黄什么的，然后揉碎了，他就在撒在那个鱼上，那个水里能吃。后来我妈发现，最好的是喂那种活的那种红线虫。你知道吧？ 我知道。 小我妈说，对，就那个红线虫吃了以后长势喜人，一两个礼拜长得就非常快了。那个是不是应该这样啊，唐大夫？就是刚生出来的小的这些鱼，他们应该吃啥？你看狗有幼犬粮，你没听鱼有个什么幼鱼粮之类的？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小的虫子它比较容易吃，而且因为是活的，它那个就是相对比较好消化吸收。然后它里面含水量啊，各种营养元素是相对比较均衡的，然后也是新鲜的，它里面含有一些就是微量元素、维生素什么都是没有被破坏的。那你制干制的饲料，因为就现在国内很多了，那有一些品质好的，有一些可能品质不是特别好的，那都会有影响，包括你储存的方式，就因为活的这个食物，它的就是营养不会被破坏。那你在这个制粒，就是饲料做成饲料之后，你在制粒的过程中，那它可能会破坏一部分。那好的饲料，就国外生产的，它最后都会有工艺，就有喷涂，会把这些维生素什么最后喷在这个颗粒表面，然后防止它在前面的制粒过程中被破坏掉。然后那但是这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买的时间比较久，或者说鱼太小，因为吃的少，你每次就喂一点点，那你打开包装之后可能很久它都吃不完、那放在那时间长了，氧化可能都会对它有影响。所以就是越是新鲜的东西可能会越好，但是新鲜的食物呢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是比如说养的环境不好啊，那这个可能会有些寄生虫都可能会感染。对、还有一个你说观察它快，有的时候可能跟这个饲料有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生长曲线，动物它都是前期会特别慢，因为它主要是消耗它这个，就是鱼是卵生动物嘛，它会从就会跟鸡蛋类似，它也会有这个像蛋卵黄啊，然后外面这个就类似蛋清，就这种它提供营养的部分，然后它会形成 自己吃自己的阶段。 小鱼那个最开始它肚子上会有一个像脐带，就是会连一部分卵黄，它最开始是消耗那部分营养，所以它最开始长得会比较慢。但后期它随着它这个体型变大，它越长越快，所以生长曲线是变化的，所以也有可能是它就是它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 因为原来我自己也养过孔雀，就是孔雀的繁殖能力真的 很 养过的人都知道，是吧？只要公的母的在一块儿发生，那个几率非常高，而且一生就一大堆。我自己养从来没有养大过，就是那些小鱼儿，我都是家里原来买那种就是一粒一粒的那种鱼食嘛，然后它粒儿其实对于那个小孔 大孔雀来说还 OK， 然后那个小孔雀它就完全吃不了，然后我就只能拿那时候还有一个渔网都是后面那个杆是竹子的嘛，我都是每次把它搁在桌上，然后拿那个竹子的后端碾碎碾成面儿，然后撒进去，但是就是拿那个喂真的就长得特别慢，而且就基本不怎么长，你感觉、这个是真的。我因为我是中秋前回了一趟家，然后不是马上就十一了吗，其实中间隔了一周，然后马上发现明显变大，而且那个尾巴都能看出来颜色了，所以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对，有关系， 是吧，唐大夫？所以还是应该喂活的。 对， 活的多麻烦， 但是就是麻烦， 买 对， 天天 你定期买，然后它容易死还。 对，我妈跟我说这个问题了，她说每天说鱼都不用每天换水，说那个鱼食要每天换水， 对， 说不然马上就碎。但是还是喂的，说那个鱼吃的非常开心。 是 哦，所以你看人喂活的还是有好处的。 当然，过去有好多老大爷。 你捞过鱼虫吗？ 捞过呀。 我小时候捞的那种就是在水坑臭水坑里， 就是臭水坑旁边 跳那种， 拿一特细 的 网子， 可能是那个蚊子卵吧。 不是不是，就是红的， 红的啊， 红的，就是他那会儿就是那会儿就是几分，那时候还几分钱，就是那个就指甲盖那么一大，给你一小抠，然后你搁的水它啪一下马上就散开了，就哗哗哗，就是小点儿状的。还有一种是我妈现在买那种，就是一坨，然后它是那种美杜莎的头那个形状的，就是这个形容是不是比较贴切？ 很贴切， 就是一坨，然后都在那样游的那种。但是现在那种就小时候捞，我没捞过那种红线虫，你捞的是哪种？ 捞过呀，就是红线虫啊，就溜着边捞嘛。他们都一般都在这个池塘啊，或者是河道的边上。当然水质越不好，那就估计可能那时候水质比现在可能会好点啊，我觉得。就是你到那儿拿一个最细的那个 纱 网、啊、 一般我们都是拿那个蚊帐来做，而且蚊帐呢还得是选那种别太大的孔的，小一点的孔， 嗯， 弄两层，别弄一层、 哦、 弄一层就可能筛过去了。 我天， 弄两层，然后顺着河道走走一圈，好多呢、哦、至少一瓶。 我的天哪， 现在估计也有，只不过可能捞的人少了而已。 通惠河走一趟 去吧，今天就走回家。 哦，顺着通惠河 对，你出去就能挣钱、哦、我告诉你， 连着京杭大运河先走到通州再走到杭州， 就是给你配俩桶啊， 俩桶可能不够，到通州就满了。 哎，今刚刚我看这个朋友圈放广告的时候、嗯、朋友圈有一姐们说开着车不知道在哪儿啊，具体位置没告诉我， 嗯， 我还没顾上跟他联系呢，说看见有上万只鸟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组着队的往这个西边飞。 怎么数清楚上万只？ 上万只， 就反正很多。他说飞了半天。 哦，这个、 他说大概 这个景象，我跟你说，我在两个地方见到过。 哪儿？ 原来我住崇文门的时候，东单。 哦，乌鸦是 批的乌鸦， 嗯， 到那个黄昏的时候， 嗯， 哇，飞过来。后来我以为这是一个个例现象。后来我在北师大上学的时候， 哎、对北师大， 北师大门口，我的妈！我一开始没有发现晚上有那么多鸟，但是我白天过马路的时候，发现那个 地上， 哎呦， 都鸟屎， 全是鸟屎。你就通过鸟屎就可以判断出那个有多大的鸟量。 哎呦， 是不是？这是两波吧？ 是，这确实有两个问题，就是你说一个是乌鸦，然后这个。嗯 我们北师大当时是什么？ 北师大那学就是学院南路那乌鸦真的是几十万只，可能都不止。因为咱们国内的研究鸟类的最权威的高校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然后有好几位院士在那边，然后带了很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然后他们之前、哦、 那些鸟都是他的研究生，都是冲他去的， 差不多吧？ 啊、哎，研究我，研究研究我，是吧？ 那确实，他们有组织过学生调研，就是调查这个鸟为什么在那儿，然后大概有多少数量，他们有去统计过。 对， 那 为什么在那儿啊？ 主要这个现象就在冬季出现，夏天没有。然后这个跟城市的这个热岛， 夏天我看的时候也有好多， 夏天少很多，主要是冬季 是好很多的了， 冬季会特别多，冬季一棵树上可能就会有几百只，然后就黑压压一片，然后早上你看地面就跟下过雪一样， 对、 哦、白的。 对， 都是它鸟的那个尿酸。 明明 没 有见过这个景象吧？ 见过、啊， 你见过北师大那儿的鸟屎街？ 哦，那个没见过， 没见过吧？ 对，我在东单见过好多乌鸦，那个我见过。 有一个地儿非常明显，我给你介绍一下。 嗯， 有一个老字号在北师大的那个西门还是北门？同春园，是叫同春园吧？ 应该是我想、 就是、 南门那边。 哦，南门就是那个京师大厦， 对，京师大厦 那 边， 那有一个十字路口。 对、嗯、对， 就在那个十字路口那儿。你已经分不清人行横道的颜色了，全都是。 那乌鸦都在哪儿猫？树上？ 我没有， 都在树上， 都在树上。 对， 哦， 特别壮观的景象。还有就是日落东单，日落东单不是看哪儿，其实是看乌鸦。我跟你说，特别可怕。 他这个现象就是当时有做调研，就是为什么、嗯？因为最早就是除了那个地方，还有就是中南海也会特别多的乌鸦。 哦、 然后这个。就是跟城市的热岛现象有关系，就是它城中心，因为咱们北京市特别大，然后那越靠城中心这个住宅的密度越高，然后它这个建筑包括咱们住家，因为又取暖嘛，会产热，它城市中心会比外围会高好几度。 嗯， 所以乌鸦很聪明。那在鸟类里，鸦科和鹦鹉是两类最聪明的动物，它们会使用工具，那智商是接近灵长动物的。 哦， 所以它们知道这个规律，就是城里会暖和，因为鸟的体温本身要高，然后冬季又冷，那它维持体温需要消耗很多能量，然后它就发现这个规律，它就是冬季。夏季通常不会，夏季因为就是春季夏季因为繁殖它要到深山里去繁殖，它要在城里出现的就很少、 哦、 反而是冬季因为天冷它都回城里来就过夜 取暖， 白天去郊区、哦、去找吃的。 哇、哦、天哪， 所以你看到大规模的就是基本上到北师大是下午大概五点钟左右， 对对对， 他们就回城了。 嗯， 然后早晨特别早就出城去飞出去。 哇、哦，真的， 就是特别壮观这景象。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因为现在就是秋天这个季节了，也是候鸟迁徙、嗯。那这个季节候鸟也开始从北方要往南方迁徙了。 嗯， 那有的时候集群大的会上万只，非常壮观。那就不一定是乌鸦了，有可能是别的品种了。 哦，哎哎，你原来是做那个猛禽救助， 对， 你们会到这个时候会去观测一下？ 我们之前有做过，在北京，像因为北京是，西边北边是环山的，那他们迁徙路线就是沿着这个 就是燕山和太行山山脉就迁徙，因为沿着山会有上升气流嘛。那非常有名的一个观测鸟的地点，就是在那个农大西边那个百王山。对，百王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观鸟迁徙，尤其是猛禽迁徙的一个地方。那每天多的可能就是几千啊。 你们那个观测他们用什么呀？ 望远镜啊。 是什么样的？ 就是 高级的 八倍望远， 还是我们那个在演唱会门口买的那种就可以吗？ 对，演唱会门口的没见过，应该可以。对，八倍的或者更大倍数的都可以，八倍一般就够了，因为再大倍数你拿手端拿不住，它太 晃。咱们这边能看见什么鸟？一般 非常多，北京有记录的可能应该超过1000种了吧？我没有具体看，因为我观鸟不是特别多，但是真的种类很多，就光猛禽能看到的就几十种，就鹰，这猫头鹰这一类的， 哇， 就很多， 好聪明呀！被唐大夫讲，觉得他们好聪明， 真的是 啊， 就乌鸦真的很聪明， 真的 聪明。 咱们小学学的课文就是 那个乌鸦 喝水， 对对对， 它真的可以利用工具， 哦。太厉害了，好，人家还能看出热岛效应， 对 对， 是吧？ 对， 人家还能找着自己暖 和 的地儿， 不叫热岛效应，可能他们的学术界可能有另外 一个名词，对， 真好， 就是老外他们就是研究乌鸦，就是鸟类，他会用一个乌鸦的品种叫夏威夷乌鸦。然后他们做实验动物来研究它行为，然后同时他们也会研究野外的。然后有一个人做的报告，就是他研究这个野外的乌鸦，他因为吃的就是食物里面会有一些坚果，但是他怎么吃，因为他打不开，他嘴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他不像鹦鹉会把它咬碎，他也会，但没那么大劲儿。然后就发现之后他能看懂红绿灯，就是红灯的时候他下来把这个放在路中间，然后他飞走了， 然后 让绿灯车过，对对，车碾碎，然后红灯再下来吃。 哎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闯红灯，真的撞着乌鸦，告诉你 乌鸦会躲开的，人家红灯时候才下来，绿灯才上去了。 哎呀，很好很好，哎呦厉害。前两天我想起来，前两天看的一个那个就是介绍动物的，应该是介绍猫科动物的那种，其中提到了豹子，哎不是那个美洲狮，说美洲狮呢就是饿了啊，找这个食物，哎，看见一猴子啊，那猴子是干嘛？他是听他那声吸引过去的。猴子在拿，也捡了一坚果，拿石头正砸坚果呢，哗着哗着哗着砸，砸了半天没砸开。然后这小大猫啊，就他从后边就隐藏着就过去吃它去。结果那猴子可能感应到了，蹭蹭蹭蹭蹭，哎，就上 树 了，没上树，旁边没树，他就上到那个沿着那个也算是个峭壁吧，但也不算特别陡的， 徒手攀岩， 腾就上去了。上去之后呢，其实因为没多陡嘛，那个美洲狮也能上去，他就往上面走，刚要走，那猴子 拿块石头， 就拿石头往下扔， 跟咱们的行为颇有 这次扔啊，扔了发现不够大，因为他个儿太小了，就这么大的一小猴子。然后拿着扔不够大，就开始拿那大石块 推 往下哗哗哗的推。 哇塞， 我去，最后人 家就叫人了，拍子 推是不是 还有金箍棒了， 来了500多猴子啊，往下扔。最后真把那美洲狮给弄跑了。 哦， 我说哎呦，这 差距， 厉害，对对对， 是不是？ 这真是太厉害了。好吧，今天这一节咱们先聊到这儿啊。毛铺欢聚时刻，毛铺真情欢聚啊，有好多朋友那毛铺写错了，毛呢是这个那个羽毛的毛， 哦， 铺呢是酒铺店铺的铺啊，有的朋友可能毛铺这俩字写错了，这个真情欢聚，毛铺真情欢聚，发送这几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能会获得我们的这个毛铺送出的100元的欢聚礼金以及毛铺酒一瓶。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听一个音乐，马上回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深了，这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今天呢请来了两位美联众合的专家，为大家聊一聊伴侣动物的问题。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专家卢院长，欢迎卢院长。 朋友们大家好，来自爱康动物医院卢东霞。 还有唐大夫。 大家好，来自转诊中心唐国良。 之前聊了好多鸟的事儿，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可以吗？ 你接着说。 对，我们家，你知道我爸最近在我们家的后院不是养了很多动物，我跟你说过吧， 开心农场。 对对对，我妈最近迷上了一个玩那种就是在手机上填成语的那个游戏，就是比如一横一竖，就有点像填字游戏，它其实是两个成语，中间有一个字是重合的，然后就让你填那个字。所以我妈最近非常喜欢用成语跟我聊天，他说你看你爸现在弄那个后院就是一个成语。我说是什么？鸡犬不宁。就是又有狗又有鸡。然后我不是原来还讲过我们家的狗和鸡争宠的那个问题，为了不让鸡吃饭，我们家狗生生的吃下了一盆的棒子面。就已经逼成这样。就是我们家的鸡长大了，长大了现在有一个困惑，唐大夫，就是不变公母。我第一次就是我九月中旬回去的时候，我跟我爸说，我爸对这个大家批判着听啊，我爸养鸡是没有感情的。我爸说你十一回来出道菜吧。我说很诧异，我说为什么要出道菜？你看咱们家那鸡已经找一只最肥的，十一的时候咱们弄了它。我说爸，你养了这么长时间难道没有感情吗？我说这就是为了吃。这咱就不说啊，他就是为了养着吃有可能。但是等我十一回去的时候，他又跟我说你看咱们家这些可能不用吃了。我说为什么？好像都是小母鸡，然后可以下蛋呀。就是后来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看不太出他们现在都长得挺大的了，真的。但是还是不是特别看得出来公的还是母的，就是也没有小公鸡开始打鸣，然后也没有长出特别明显的小冠子什么的那种，好像感觉都差不多，但是个真的是不小了。 怎么分公母？ 对， 这个鸡不太容易。那像这种繁育的品种啊，它会有快慢育，但这通常都是就很小的时候它做鉴别，但是我真不太会鉴别。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小的时候就是翻缸，就是看它那个泄殖腔里生殖器。对，但是这个也很难。 对， 我不会这个。然后那我能做的呢，就是在没有形成第二性征之前，就没有冠子长大或者没有打鸣没有下蛋之前，我能做的就是两样。一个是就是检测，就是分子的检测，因为它的基因型不一样，可以用它的组织样或者血样做 PCR 来鉴别公母。这是一个方法。这个是 你要考虑到这个成本的问题。 就 是熟了之后做取样还有用吗？ 这个熟了之后就是另外一个了，就是你可以通过外科的方法介入，就通过它有叫气囊镜，你可以看到它性腺，就是看是公是母。 还得把那块留下 啊。不是，就是我们在鸟上会有一个操作，就是鸟的性别鉴定，还有就是它的就是比如说母的，看它卵泡发育情况是否能够进入繁殖期了。那这个就是用气囊镜，就是麻醉之后在它体壁上打一洞，然后内窥镜进去去看看它，包括可以看到它的卵泡大小是否今年会发情，然后等等这些就可以做这个检查的。 那一般 相对 多长时间就能看出来它就是有明显的第二性征，比如说长个什么冠子呀什么这些？ 大概可能要一岁左右吧。 这得等明年了。哎呀真是不容易。 是说公的也会偶尔下个蛋什么？ 公的不会吧？ 战斗机是吗？ 下蛋明明 公 也是上过正经大学的人。 你这样我也没法帮你，有个圆都 记忆出现偏差啊。原来呢不是 说刚才那段我给你掐了。 公的可能对肯定是下不了蛋 啊。对，肯定是。 原来不是有一小品吗？ 对， 就说那个下蛋中的鸡什么公鸡，战 斗 鸡什么公鸡。然后呢后来我就看了一个影，也是网上的一个文章， 一个公鸡下蛋的， 说是什么钙摄入过多也有可能公的也下一蛋。 然后这个边上是不是还有一个文章叫开水里怎么养活鱼？是不是？ 信的这个网站可能有问题，是吧？ 相声网是不是？ 所以我就印象里边，哎，会不会好像是有这种什么钙的凝结什么玩意儿的出来？那你们这个， 那就是拉泡屎的。结果呗、 哦。您说的也对，您说的也对。 你说什么？ 你还有啥？ 我是下蛋的问题。我们家不是还有？对，我今天攒了一堆鸟禽类的问题， 特别好。 问唐大夫 特别好。 你看，就是我们家不是还有两只鹦鹉吧？我也说过吧，唐大夫、不是逃走了一只吗？ 啊，哦。 早就逃走了， 可能是被鹰抓走的。 现在只有一只了。 嗯， 但是这一只，我妈说这近半年来一直在下蛋。 嗯， 但是上次你跟我说过， 嗯、 说那个蛋不要拿走， 对，不要拿走， 被差点被我爸给煎了。我爸拿走一回 啊， 嗯，说那个怕他生活的太挤了，说那里头都是蛋， 啊、 说那个咱们拿走尝一尝。 嗯， 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不能拿走，拿走它会一直下，这样它就缺钙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吧？ 对。 然后我爸就没有拿走。然后我妈说，他还在接着下。哎，我就是两个问题啊。 嗯。 一是不是他接着下蛋，我基本可以判断他是一只母的。 嗯，对， 是吧？ 对，没错， 这个没问题吧？ 没问题，没问题。 所以就是 你是不是也被我的问题所动摇？ 对对对，就是尤其你看，我本来这个其实只有一个问题，让你说变成了两个问题，就是我下一次要给他再找一个室友的时候，就要找一只公的啊。如果找了一只公的，是不是他们这个就有可能他这个蛋就能繁育出来了？ 有可能，对。但是这样的，鸟它第一它是。通常是很多鸟啊，大部分是一夫一妻，除了鸡，鸡不是，但是鹦鹉大部分都是一夫一妻制，然后它会就是择偶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带来这个就不一定它对它不一定能配成一对儿。 哦， 就是看不上，可能 他还是喜欢原来他那个飞走的那个他的先生。 要自由恋爱， 对对，自由恋，对，人家要自己选择。 嗯， 哦，那还得多给他弄几个，是不是？ 反正这个就可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越小型的鸟可能它的这个选择性没有那么强。 对，他们不会日久生情吗？因为 有可能 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彼此。 有可能，对 对吧？ 但也有可能会就是处不来， 终身嫌弃。 对，终身嫌弃，终身打架也有可能。 哦，哎，那它那个蛋就是一般生出来多长时间它就不再具备孵化的可能了？ 这个我还真没有研究过，但是通常应该不会超过一个月。 哦， 对， 那些蛋我们就真的不拿出来吗？因为它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一直下，感觉 它 雨一直下，它也一直下， 它应该会有一个这样类似繁殖周期。就比如说下完这些蛋之后，它会停一段时间就不下了， 哦， 然后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它会再继续下，然后它下到一定数量就是稳定的时候呢，就大概是这个物种的一个窝卵数的一个情况。 哦， 它可能，像虎皮可能应该通常不会超过十个蛋。 哦， 对，它就维持这个这样量，因为它会在就是下蛋的期间啊，它会啄腹的毛， 嗯， 就一块就秃了。它这个地儿一个是虚窝保温，另外一个就是它让这个皮肤裸露啊，是方便导热 啊、哦。 然后它这个叫孵卵斑形成的没毛的地儿、 嗯， 然后孵卵斑上它是就是它可以感受到这个蛋的数量的，所以达到这窝卵数之后，它的激素调整就出现变化，就告诉它就是够了，那就可以停了。 就是很高级的系统， 对，所以有一些，但是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它总的频繁繁殖呢，它可能会就是会有一些其他问题，有一些个体甚至如果说缺钙啊，它可能会出现产蛋困难，比如蛋过大、钙化的问题，或者说它因为缺钙肌肉无力，它产蛋难产。 嗯， 那这种情况就挺危险的。那目前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做的就是考虑给它做化学去世，就给它打芯片，然后让它的这个就是它性激素分泌的这个轴被抑制，然后它就不发情，然后不下蛋。 哦， 对，是有这样的技术的。 哦， 但是现在国内能用的就只有一种，就法国的一个芯片，那个很贵的，那一针可能就一两千一针。 我的天哪！ 对，一年要用至少一次到两次。 对， 估计 这些来京务工人员之一不小的那个负担，还是 最关键。你看现在啊，好多咱们说你怎么分别这是，走地鸡啊，天天遛山林的这种的下的蛋，哪些呢是养殖场下的蛋？ 哦，这都能分出来吗？ 就是看大小。 这个 我觉得没关系， 不好分。 就 当然关系不太好分，但是市面上的绝大概率都是这样的。 就是小 的是你不信，你可以去买。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有可能，就是走地鸡，它蛋可能会相对小一些。 嗯， 那因为它吃的这东西，它的就是营养性比较 丰富，什么的都没有啊。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规模化养，因为我有一学位是畜牧，就是学农业的。 哦， 那实际饲料里头不太会添加，就是因为这国家法律规定的，然后而且没有必要，这。添加了之后你会增加成本，所以养殖企业它实际养一只鸡，从这个蛋孵出来然后到卖到市场，这只鸡可能也就挣几毛钱，那你每加一样东西你的成本就无形的升高了，它没有必要加。而且本身现在就是为什么鸡能产这么多的蛋，它完全是这个现代繁育技术，就是它的技术到这样，它就是能每天下一个蛋，而且能达到那么大。然后那农大是就我毕业农业大学，那我们农大有教授就是杨老师，他是专门研究就是蛋鸡的这个繁育的。 嗯， 那有一个品种叫农大三号，它就是一个矮小型的品种，它下的蛋就是小，就是它就是小。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品种，就是因为那个在鸡蛋里头，就是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和就是风味物质主要是蛋黄。 嗯， 那蛋小了之后蛋黄的比例相对来说是变 大 了。对， 哦， 然后这样风味物质多，那同时呢就是它这个鸡的饲料消耗量各方面都会还会减少。当然我不是专门作者，我可能说的不会那么具体，那么像他们那么专业了，但是就是会有这种品种，但这个不一定是你就通过它蛋大小就鉴别，有的时候真的不一定，跟鸡的品种也会有关系， 跟它的体型我觉得也有关系，是不是？ 哦， 对吧。 哎，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你说了饲料里也没什么东西， 嗯， 也都是它能吃的东西， 嗯， 而且我相信也不会给的太差，毕竟你还是得让它来不断的下蛋嘛。 对， 那它其实跟走地鸡的区别好像也没有特别大呗。走地鸡你还得自己那个什么呀？ 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是回到刚才，就是蛋用鸡还是肉用鸡？就走地鸡可能更多就是为了肉用。 嗯， 那它的就是就跟人一样，就是你这肌肉越锻炼，它可能就越紧实。 哦， 然后就是快速繁育的这些鸡，它大概45天左右就出栏了， 但是 孵化出来 蛋都差不多。 对，蛋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等我们家的那个长出公母来以后 啊， 我下一个让他 下一个 我留一个蛋给你 尝尝， 让你对比一下，去超市看看这是家养的。 说到最后终于扯回到吃喝玩乐上面， 这个蛋的问题。 好多人都说哎呦，我这个鸡蛋好，我这是走地鸡的鸡蛋， 哦， 啊，有好多都说你比那养殖的好得多。但今天咱们经过专业科学家， 嗯， 学过畜牧业，现在也从事鸟类研究的唐大夫的这个介绍， 嗯 啊，其实好像差别并没有那么明显。 营养上实际来说是一样，就因为这营养三大物质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 嗯， 那这些东西它并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因为毕竟食物不一样。那可能走地鸡它可能更就吃比较多的昆虫，环境中的一些虫子， 昆虫 可能会不太一样。对， 嗯， 但是我是觉得应该对差别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毕竟这个就是做产品来说，那产品细分就是针对不同的消费需求， 哦， 那它产生这样的一个产品是有需求去推动它的。 好，哦，这个涛涛对鸡特别感兴趣，我是对蛋特别感兴趣啊。关于这个鸡蛋啊， 就那个我先在你问问题之前，我给你重申一下，今天来的是两位兽医， 好， 并不是 美食家， 并不是农场主。 狗狗特别爱吃鸡蛋。 嗯， 尤其是蛋黄， 嗯， 很多人都说， 对 吧？还行吧。 好的，让 一会儿我们再说吃的问题啊。真的，说狗狗吃蛋黄对什么毛发好？ 嗯， 这个有依据吗？你觉得 肯定是有好处，但是容易控制不住量，就给多了。 胆固醇超标， 对， 是不是他们也 对？ 那比如说，咱拿一天的量来算，它吃几个算多呢？ 嗯， 咱们就比如小型犬。 一般呀，你想人一天吃几个呀？ 俩最多了。 对呀， 我觉得人一天你吃一个鸡蛋就差不多了。 哦，是吗？ 吃太多也你胆固醇也会 高。但是像健身的不是， 他们也只吃蛋清不吃蛋黄， 嗯。 但是后来有好多健身的说，其实也还好。 嗯，他们都不吃蛋黄，我很确定。 是吗？ 对，他们把蛋黄都是因为咱们节目另一个主人高磊经过那么一段， 哦， 他每天都会 把蛋黄吃， 他每天吃10个蛋清。 哦， 然后他每天就拿十个蛋黄，那个他每天他跟我说，我每天 拿来给同事是吗？ 扔十个蛋黄，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不是当时说那个家里好多人都有狗吗？ 嗯， 我说那你就分给这些同事们吧， 嗯、 就是每人给一个，然后拿回去给小和小宠物吃， 嗯， 也不浪费嘛。 嗯， 高磊就每天兜一个塑料袋里 蛋黄， 十个蛋黄， 哦，分 大家 分，哦， 所以他们不吃那么多的蛋黄， 哦， 所以我觉得狗也不应该吃那么多， 对 是吧？ 对，一样的，嗯、 哦。 但基本都是主人煮个一个鸡蛋俩鸡蛋，来你吃蛋黄我吃蛋清儿， 哦， 就愉快的分开了， 对对，一般都是这样， 人狗均分以后不再是骨头的专利，嗯、也有可能是鸡蛋。 对，哎，来回到鸡蛋的问题啊， 你再问，我想你鸡蛋你还能问啥问题？ 咱先进一条广告，真有问题啊。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说回的最后还有两 鸡蛋， 两分钟不到，咱就说说鸡蛋的问题、啊。 好的，你说， 像有一些高档超市卖的那种鸡蛋倍儿贵， 嗯， 我不知道罗院长你去看过没有啊？说是什么呢？说叫什么？什么寿司鸡蛋？ 寿司 还是叫什么鸡蛋？就是它是什么呢？它有一定保质期。 你说生吃的吧？ 每天 生 吃 的， 对，生吃。它比如说它有一个期限，您是在三天还是七天之内，您是可以生吃的。如果您买的超出了这个日期的话，建议您就煮啊，或者像咱们正常做、嗯。我其实对于这个一直抱有一种疑问，但因为确实是喜，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生的那个味道的。 嗯， 从一个畜牧业、这个， 日本人喜欢吃生的， 对对对。 但是他们那个鸡蛋，我专门问过，就我不知道现在国内产的这个鸡蛋有没有相关的技术， 嗯、 就是因为在日本的时候，他们吃寿喜锅都会给你一个蛋液的碗， 对对对， 然后让你蘸着那个牛肉会很嫩滑。 嗯， 他们那个鸡蛋是专门有一种技术，因为鸡蛋里头生的不让你生吃，主要是沙门氏菌的问题。 嗯， 他们通过在养殖过程中是能把这个沙门氏菌好像是能够规避掉的，所以只有专门的他们的那个标着可生食的鸡蛋才是可以蘸那个的。 对， 但是这个鸡蛋呀、啊、反正我前半年在餐饮界听到的说法是中国并没有进口，就是咱们到日料店里吃的那些鸡蛋呢，我也听过他们说这是日本鸡蛋，就专门 是代购的， 据说是、嗯， 上海浦东这次 鸡蛋你过 查了好多蛋出来啊， 对，就是它过不来，就是走私这个咱就不说了， 对， 就是它那个通过非法渠道来， 嗯， 正常的渠道你是过不来的，而且你走私鸡蛋，你其实你成本 太高了， 成本一是高，二你一个餐厅你能用多少？ 嗯， 他也不稀得理你走私，对不对？说来20个鸡蛋今天，走到那说好嘞，这边打个车啊，从那边开着船从日本给你弄了，也不合适，所以我就说。现在国内的这些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相关的技术， 您觉得这种技术靠谱吗？ 它是日本是有这个技术，而且很多年了。 对，这个技术，因为就像你说的，这个它不一定真的从国外进口蛋，因为这个技术是很容易复制的。 嗯， 而且真的中国人很聪明。 对， 然后我们也有很好的环境和条件。 嗯， 那只要这个技术在中国复制，我觉得，因为我也在超市看到，它就是一个日本企业的牌子，它写的这个可以生吃，然后有时间限制， 嗯， 它应该是这个日企技术，比如在他们监制下， 嗯， 然后按照他们那个生产流程来做的， 嗯，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嗯嗯，这个我觉得，当然啊，就是可能人家的技术就更加高明一些了。 嗯， 另外还有，你们记不记得过去，施瓦辛格演过一个片子？ 哦。 施瓦辛格不是练那个肌肉健美吗， 嗯 哦？ 那时候他早餐，我那时候特小的时候看那个 是生鸡蛋 录像带的时候，他早餐做什么呀？就是生鸡蛋啪啪啪磕进去，然后好像有一点点生肉啪弄进去，然后加一些蔬菜，榨汁机榨完之后，那是他的早餐。 哦， 当时我就说我的天呀，疯了吧？ 对， 我后来还真尝了一个生鸡蛋，真的我尝了一个，我说太腥了。 对呀， 但是没舍得吐，还是吃了。 没舍得吐。 我怕浪费食物， 我觉得你这个穷不是金钱的事儿， 是 植根在血液 啊，真的。 好吧，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谢谢卢院长啊，也谢谢唐大夫，谢谢两位的分享。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是 说安徽茶曲， 安徽茶曲。好嘞，明天的节目咱们再见喽。 我这煎熬，每当思念又见低愁，我就会想到曾拥有过的美好。能放得下不等于忘得了，谁把相思磨成沙，铺在我脚下，每走一步总要想起他。管季节如何多变化，换一扇窗口景色就会更美吗？如果青春过了年华，心还有牵挂，也是一种幸福啊，你说是吗？等寂寞再次张口，心痛无处停靠，我知道我会一定会赢过这煎熬。每当思念又见低愁，我就会想到曾拥有过的美好。放得下不等于忘得了，爱过了才知道，伤过了才明了，结局无可奉告，等雨雾散了心才会想到，怎么逃都躲不掉。等寂寞再张口，心痛无处停靠，我知道我会一定会赢过这煎熬。每当思念又见低潮，我就会想到曾拥有过的美好。世事多难预料，能放下不等于忘得了。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